荣禄料理完户部尚书重启的后事，匆匆地往太原赶来。而在途中，他的妻子染病身亡。一路颠簸，终于来到了皇帝行宫所在。李莲英奉了太后命令，在城头上等待荣禄，看见荣禄已经到近前，便出城相迎。荣中堂一路辛苦，李莲英说着向荣禄拱拱手。 李总管护驾辛苦，皇太后皇上可都安好吗？ 荣禄也向李莲英拱了拱手算作还礼。 老佛爷万岁爷安好，只是老佛爷思念忠臣，要中堂直接到后宫回话，家眷自有人安顿。 好，让总管费心了。 荣禄说完与李莲英一同上马，向巡抚衙门奔驰而去。来到了慈禧的居所，李莲英高声喊道：荣中堂到！同时撩起门帘，示意荣禄进去。 臣荣禄叩见皇太后皇上。 不知什么时候，房子里多了个皇上。 荣禄啊，还是你是忠臣，这么老远还敢过来了。 说着呀，慈禧太后可就哭起来了。 为国家安危，荣禄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，求老佛爷保重身子。 哎呀，这洋人入侵，国家成了这种样子，京师也让外国人给占了，你看看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 慈禧太后的脸上表现出了一种可怜的表情。荣禄说话一直是比较直率，直截了当地说： 以微臣之见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必须杀掉端王和其他帮义和权的王公大臣，再者必须回京，总在外面转悠也不是回事啊，需要有长久的住处。 慈禧太后好久没有吱声，荣禄呢便跪在地上默默地等着。李莲英急忙凑到慈禧耳边说： 老佛爷，荣中堂一路艰辛，让他回去歇息吧，您老人家也该休息了。 慈禧这才缓过神来： 你下去歇着吧。 荣禄磕了头退了出去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慈禧太后，那就是现在该向何处去呢？是像荣禄说的那样回京，还是不回去？那么不回去到底该向哪里去呢？待在太原不走，还是像张之洞上奏所言迁到湖北当阳呢？还是去西安府呢？慈禧太后召见了这么多大臣，召开了数次的军机会议，讨论的只有这一个问题，而且众说纷纭，利弊都有，要想得出一致的结论真是难上加难。就在慈禧太后左右为难的档口，八国联军帮了他的忙。这天慈禧太后正在思考着，李莲英突然在门外说道： 荣中堂到！ 这打破了慈禧的沉思。荣禄进了门行过礼，语气沉重地说： 禀老佛爷，刚刚从石家庄传来消息，德法联军向西进发，现在已经攻入晋东谷关镇， 又有传言，德法联军从西北面进攻宣化，太原形势危急啊。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慈禧太后吓得两眼圆睁，张口结舌。这时候光绪帝突然从屋外闯了进来，冲着慈禧太后就喊： 亲爸爸，我们快逃吧，杨兵又来了。 他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，光绪说完就扑倒在慈禧太后的脚下。慈禧看了看光绪皇帝的可怜相，冷笑了一声问道： 荣禄，你看怎么办呢？ 直到这时，光绪帝才发现荣禄在他身边，低首而跪下来，便转过身扯着荣禄的衣袖说： 荣中堂救朕，荣中堂救朕呐、啊、 皇帝！ 慈禧太后喊了声皇帝就说不出话来。荣中堂低着头说： 皇上放心，保护圣驾是微臣的职分所在，臣是万死也要保圣驾安好。 光绪皇帝似乎听懂了荣禄的话，朝着他笑了笑。李莲英把他搀扶着走到慈禧太后旁边的一把太师椅旁边，光绪帝释然地坐了下去，天真的像个小孩子。慈禧太后看也没看皇帝一眼，一直盯着荣禄，等着他的回答。 回老佛爷，以微臣之见，眼下太原吃紧，回銮京师的确有危险，不如暂时就往陕西，前往西安府，待议和达成，京师的洋人退去，咱们再回京师，不知老佛爷意下如何？ 也只能如此了。 经过紧张的准备，圣驾又要启程了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只有一件事情让慈禧太后放心不下，那就是京师的谈判。也不知道奕匡和李鸿章怎么搞的，一直与洋人达不成协议，也不知道这些洋人是怎么搞的，占领别人京师，杀戮别国人民，掠夺他国财产，在议和问题上为什么那么强硬，丝毫都不让步呢？这时慈禧太后很着急。李莲英看到主子不高兴，知道他有什么心事，就凑了上来： 老佛爷，您老人家也别着急，议和就需要慢慢的商量，那本来就不是着急的事。我看呐、啊，洋人在我们大清胡搅蛮缠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的是我们这块土地，想抢我们的钱财。老佛爷您怕什么呢？无论把谁饿着，都不会饿着老佛爷您。外国人要，我们就给他点儿；要我们的黄金白银，给他；要地，给。反正我们大清天朝这些东西多的是，何必跟那些毛鬼计较呢？ 慈禧太后想了想说： 哎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。莲英，你叫荣禄来。 不一会儿荣禄来了，慈禧又和荣禄商量了一番，然后让荣禄致电京师的李鸿章，说明自己的意思。光绪26年8月初8，慈禧太后带着她的李莲英、她的皇帝、她的大小随从走了，她留下了亮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的一纸，逃奔西安府去了。两宫在太原停留了一个多月， 自此一直南下。这次起驾，随行军队大有增加，除了八旗军队之外，还有由陕西、甘肃、四川等地赶来护驾的，气势比以前要大的许多。大队人马前呼后拥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行进起来非常畅快。御驾更是排场，慈禧太后的脸再也不像出京时候那样总是沉沉的拉着，而是和颜悦色，被李莲英一逗，还绽放出一两张灿烂的笑脸来。随行的人员也都没有一个月以前那种仓皇相了，一个个都像外出观光，一路上嘻嘻哈哈，快快乐乐。每到一处必有营宿，不必再担心没有饭吃、没有水喝或者无处安歇。整个队伍不像逃亡之师，却像是重温秦始皇当年游历天下的旧梦，让人非常羡慕。李莲英现在不必再为别的操心了，只是一心的侍奉太后。如果有机会，便弄几个钱儿填饱私囊，这可以说是李总管最主要的两项工作。他白天行走的时候，骑马跟随在太后的轿侧，晚上侍奉太后起居，非常尽职尽责。这是慈禧找回了当太后那种感觉，对他夸奖不已。由于多方军队的护送，所以銮驾的行进速度很快，每天至少都能够行进七八十里，从太原出发，南行不远，到达侯马镇。刚毅、刚中堂因为年事过高，鞍马劳顿，染上疾病去世了。慈禧太后因此而失去了忠臣，她感到悲伤不已。好不容易被李莲英劝住了，大队人马继续南下。十多天以后，到达黄河岸边的枫陵渡。枫陵渡是自古有名的黄河渡口。行走了这么多天，好不容易看到了黄河，大家非常的快乐。慈禧太后也是头一遭见到黄河，突然间萌发了祭河的念头。他掀起轿帘，对李莲英说：“莲英，给我准备香烛，我要祭拜祭拜黄河。”李莲英就去准备了。慈禧令人拉起轿帘，走出轿子，在场的文武百官、王子贝勒、宫女丫鬟以及各方军队，见太后出了轿子，便纷纷下马离轿，在当地跪成一片。慈禧虽然在宫中经常受人朝拜，却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场合，所以这种景象啊，使她一时间不知所措。但是她毕竟不是凡人，马上就反应过来，示意大家起来。那个盛大的场面就这样在一瞬间消失了，队伍暂时恢复了平静。李莲英拿着香烛等物品站在慈禧太后的旁边。慈禧太后回头看了看他，说道：“莲英，我们走吧。”李莲英跟随慈禧太后往前走，一帮大臣终于明白了太后的意图，都跟在太后身后默默地前行。所有人也都跟着太后往东走，又形成了另一个庞大的场面。慈禧太后发现大家都跟着她来了，停住了脚，向大家笑了笑，又摆了摆手，示意大家不要跟来。 整个队伍就这样停滞住了，但是大家的姿态都没有变，全都是面向东站着，看着李莲英陪着太后向东方远处走去。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离开大队人马，一直往东，上到了一个高土包之上，东眺黄河，就像有满江的寂静。慈禧太后说：“就这儿吧。”李莲英急忙摆设香案，一切准备停当。慈禧和李莲英双双跪了下去。当然，李莲英并不是和慈禧并排跪着，而是跪在慈禧的身后。远方的大队人马见远处高地上的两个人影跪下去，也都跟着跪了下去。慈禧太后双目紧闭，口中念念有词。李莲英啊，也是心中念念有词。两人心中到底说的是什么呢？慈禧太后想的是保佑大清江山万古长青，一路平安。李莲英想的是祝愿老佛爷万寿无疆。远方的人群看到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站起来，便向东方叩了三个头，站了起来。然后在李莲英的搀扶下，慈禧太后和李莲英慢慢地往队伍这边走来。由于连年大旱，黄河的水流并不宽阔，再加上流经黄土高原，因此这水都是黄浊的泥浆，整个黄河就像一条巨大的黄龙奔腾东去。一帮宫中的嫔妃从来也没见过黄河，今天一见，指指点点，一片谈笑之声。早就得到圣驾来到的消息，枫林渡口聚集了一大批渡船，而且大多是很大的渡船。由于人马太多，需要数次才能渡完，于是整个队伍被分成若干部分，一批批一队队的渡过了黄河。渡过黄河，大队人马向西长驱直入，由潼关直入陕西境内。这一路上都是黄土铺道，清水洒扫，地方官迎送款待非常的丰厚。这一天，大队人马即将进入华阴县。这华阴县呢，地处渭河下游，距离潼关的西面不远。华阴县的南部有一个著名的山，名叫华山。山的南面为阳，山的北面为阴，因此得名华阴。近三年来，秦川大地已经受旱了，因此呢，华阴县所受的灾难可算是最大的县份之一，五年来几乎是颗粒无收啊。然而官府收租税从来不减免，以至于民不聊生，盗贼四起。县令刘有石非常的善于刮地皮，是一个掠夺钱财的好手。县民送给他一个绰号，叫刘钱串。到任不几年，已经拥有万贯家私的大财主。那当地人民是苦了又苦，真正是比黄连还要苦上三分呢。这天，大队人马进入华阴县境，白风连滚向西，沿途地方官迎送，所以各处景色不同，各有特色。而今到了华阴县境，呈现在大伙面前的却是另一番风景。慈禧太后这一路上啊，就喜欢观看外面的景色，就像 旅游观光的雅境。到了华阴仙境，慈禧太后看了看眼前的景色，觉得有些奇怪，不禁怒火中烧。慈禧太后怒冲冲地问着李莲英：莲英啊，这华阴县是谁的县令？怎么没有任何准备呀？沿途为何如此冷落萧条？李莲英天生的一副奴才相，最全能的手段就是阿谀奉迎。他也对华阴县的不公行为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，于是就火上浇油，附和着慈禧太后说： 可不是嘛，也不知道这华阴县令是个什么东西，身为朝廷命官，竟然如此轻视朝廷。老佛爷驾到，连这路也不修一修。看看那边不就是华阴县城，怎么还不见县里有人来迎驾呀？这个华阴县令真是千刀万剐都没有什么可惜的。 李莲英似乎越说越来气儿了，大有非亲手杀了这个混蛋方解心头之恨。 莲英，你去前面看看，把这个罪该万死的东西给我拿来。 遵旨。 李莲英带着几个侍卫气势汹汹地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